吴王弼列传第四十六。吴王弼者，高帝兄刘仲之子也。高帝已定天下七年，立刘仲为代王，而匈奴攻代，刘仲不能坚守，弃国王，渐行走洛阳，自归天子。天子为骨肉故，不忍治罚，废以为河阳侯。高帝十一年秋，淮南王英不反，东并荆地，劫其国兵，西渡淮，击楚。高帝自将往诛之。刘仲子沛侯弼年二十，有气力，以其将从破布军齐西会垂，不走。荆王刘贾为布所杀，无后。上患吴会稽轻汉，吴壮王以田之，诸子少，乃立弼于沛为吴王，望三郡五十三城，以拜受印。高帝召弼相之，谓曰：“若壮有反相，心独悔，业已败。”因抚其背，告曰：“汉后五十年，东南有乱者，岂弱耶？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，甚无反。”必顿首曰：“不敢。”会孝惠高后时，天下初定，郡国诸侯各务自抚寻其民。吾有豫章郡同山，必则招致天下亡命者到筑前，主海水为盐，以固无父，国用富饶。孝文时，吴太子入见，得是皇太子尹伯。吴太子师父皆楚人，轻汉，又素交，伯争道不公。皇太子尹伯举提吴太子，杀之。于是遣其丧归葬，至吴。吴王运曰：“天下同宗，死长安即葬长安，何必来葬为？”复遣丧之长安葬。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，称病不朝。京师知其以子故称病不朝，验问时不病。诸吴使来，辄系则治之。吴王恐，为谋资甚，及后使人为丘请，上复则问吴使者，使者对曰：“王时不病，汉系治使者数倍，以故遂称病。且夫察见渊中鱼不祥，今王使诈病，即绝见则疾，欲亦弊，恐上诛之，计乃无聊。唯上弃之而与更始。”于是天子乃赦吴使者归之，而赐吴王姬丈，老不朝。吴得是其罪，谋议亦谢。然其居国以同言故，百姓无父，足见更，辄与平谷。岁时存问茂才，赏赐闾礼。他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，送贡进府予。如此者四十余年，以故能使其众。晁错为太子嘉令，得姓太子。朔从容言无过可削，朔上书说孝文帝。文帝宽，不忍罚，以此吴日益横。及孝景帝即位，错为御史大夫，说上曰：“昔高帝初定天下，昆帝少，诸子弱，大封同姓，故王聂子道惠王望其七十余城，庶弟元王望楚四十余城，兄子弼望吴五十余城，封三庶聂分天下半。 今吴王前有太子之系诈称病不朝，于古法当诛。文帝夫人因赐击杖，得志后当改过自新，乃亦交易吉山筑前，主海水为盐，诱天下亡人谋作乱。今削之亦反，不削之亦反，削之其反极或小，不削反迟或大。三年冬，楚王朝，朝错因言楚王误往年为薄太后服，私兼服赦，请诛之。赵赦，伐削东海郡，因削吴之豫章郡、会稽郡。及前二年，赵王有罪，削其河间郡。胶西王昂以麦爵有奸，削其六县。汉廷臣方以削吴，吴王弼恐削地无已，因以此发谋，欲举事。念诸侯无足与计谋者，闻胶西王勇好气喜兵，诸其皆淡畏。于是乃使中大夫应高挑胶西王。吴文书口报曰：吴王不孝，有素息之忧，不敢自外使欲其欢心。王曰：何以教之？高曰：今者主上兴于奸，事于奸臣，好小善，听谗贼，善变更律令，侵夺诸侯之地，征求资多，诸伐良善，日以益甚。礼与有之，士康及米，吾与胶西知名诸侯也，一时见察，恐不得安肆矣。吴王身有内病，不能朝请二十余年，常患见疑，无以自白。今邪奸累足，犹惧不见事。窃闻大王以绝世有辙，所闻诸侯削地，罪不至此，此恐不得削地而已。王曰：然，有之，子将奈何？高曰：同物相助，同好相留，同情相成，同欲相趋，同利相死。今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，愿因时循礼，弃趋以除患害于天下，亦可乎？王居然骇曰：寡人何敢如是？今主上虽急，故有死耳，安得不待？高曰：御史大夫晁错荧惑天子，侵夺诸侯，壁中涩嫌，朝廷极怨，诸侯皆有背叛之意，人事极矣。彗星出，蝗虫朔起，此万事一时，而酬劳圣人之所以起也。故吴王欲内以晁错为讨，外随大王后车，旁扬天下，所向者降，所指者下，天下莫敢不服。大王诚信而许之一言，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，守荥阳敖仓之宿，聚汉兵，至刺射许大王。大王有幸而临之，则天下可并，良主分割，不亦可乎？王曰：善。高归报吴王，吴王有恐其不语，乃身自为使，始于胶西，面结之。胶西群臣或闻王谋，谏曰：成一地至乐也，今大王与吴西相，地令事成，良主纷争，患乃始结。诸侯之地不足为汉郡十二，而为叛逆以忧太后，非常策也。王弗听， 遂发使约齐、临淄、胶东、济南、济北，皆许诺，而曰：“承杨景王有意，攻诸吕，勿与，事定分之耳。”诸侯既心削乏，震恐，多怨晁错。即削会稽郡、豫章郡书至，则吴王先起兵，交西正月丙午，诸汉吏2000石以下。胶东、淄川、济南、楚、赵亦然，遂发兵西。齐王后悔，引药自杀，判曰：“济北王城坏未完，其郎中令解守齐王，不得发兵。胶西为渠帅，胶东、淄川、济南共攻为临淄。赵王遂亦反，因使匈奴与联兵。七国之发也。吴王惜其士卒，下令国中曰：“寡人年62，身自将，少子年14，亦为士卒先。诸年上与寡人比，下与少子等者，皆发。发20余万人，南使闽越、东越，东越亦发兵从。”孝景第3年正月甲子，初起兵于广陵，西涉淮，因病楚兵。发使为诸侯书曰：“吴王刘濞竟问胶西王、胶东王、淄川王、济南王、赵王、楚王、淮南王、衡山王、庐江王、故长沙王子，姓叫寡人，以汉有贼臣，无功天下，侵夺诸侯地，使立河系训制，以戮辱之为故，不以诸侯人君礼与刘氏骨肉，绝先帝功臣，尽任奸诡，挂乱天下，欲威社稷。陛下多病致失，不能省察，欲举兵诛之，仅闻教。敝国虽狭，地方3000里，人虽少，精兵可据50万。寡人素世南越30余年，其王君皆不辞分其族以随寡人，又可得30余万。寡人虽不孝，愿以身从诸王。越执长沙者，因王子定长沙以北，西走蜀、汉中，告越、楚王、淮南3王与寡人南面，其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，或入临晋关，或与寡人会洛阳。燕王、赵王故与胡王有约，燕王北定代、云中，团胡众入萧关，走长安，匡正天子，以安高庙，愿王免之。楚元王子、淮南3王或不慕喜10余年，愿入骨髓，欲亦有所出之久矣。寡人未得诸王之意，未敢听。今诸王苟能存亡既绝，朕若伐报，以安刘氏社稷之所愿也。敝国虽贫，寡人皆衣食之用，及金钱修兵革，聚古时，夜以继日，30余年矣。凡为此，愿诸王免用之。能斩捕大将者，赐金5000金，封1000户；列将3000金，封5000户；皮将2000金，封2000户；2000石1000金，封1000户；1000石500金，封500户，皆为列侯。其以军若诚意降者，卒1000人，亦1000户。如得大将，人户5000；如得列将，人户3000；如得皮将，人户1000；如得2000石，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。他封赐皆备军法。 其有故决议者，更易勿因，愿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。寡人今前在天下者往往而有，非必取于无，诸王日夜用之，弗能尽。有当次者告寡人，寡人且往谓之，敬以闻。七国反书闻天子，天子乃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36将军往击吴楚，遣屈州侯利季击赵，将军栾布击齐，大将军窦婴屯荥阳兼齐赵兵。吴楚反书闻，兵未发，窦婴未行，言故吴相袁盎。盎时家居，赵入见，上方与晁错调兵算军时，上问袁盎曰：君常为吴相，知吴臣田禄伯为人乎？今吴楚反，于公何如？对曰：不足忧也，今破矣。上曰：吴王集山筑前，诸海水为盐，又天下豪杰，白头举世，若此，其计不百全，岂发乎？何以言其无能为也？袁盎对曰：吾有同言利则有之，安得豪杰而诱之？常令吾得豪杰，亦且辅王为义，不反矣。吾所诱皆无赖子弟，王命筑前奸人，故相率以反。晁错曰：袁盎策之善。上问曰：既安出？盎对曰：愿秉左右。上秉人，独错在。盎曰：臣所言，人臣不得知也，乃秉错。错屈臂东乡，恨甚。上卒问盎，盎对曰：吴楚相谓书曰：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，今贼臣晁错擅折过诸侯，削夺之地，故以反为名，悉共诛晁错，复故地而罢。方今既独斩晁错，发使设吴楚七国，复其故削地，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。于是上默然良久，曰：故成何如？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。盎曰：臣余计无出此，愿上熟计之。乃拜盎为太常，吴王弟子德侯为宗正。盎庄至行，后十余日，上使中尉赵错台再行东市，错依朝衣斩东市，则遣袁盎奉宗庙，宗正府亲戚，使告吴如盎策，至吴，吴楚兵以攻粮毕矣。宗正以亲故先入见，欲吴王使拜受诏。吴王闻袁盎来，亦知其欲睡己，笑而应曰：我以为东帝，上何谁拜？不肯见盎而留之军中，欲结使将，盎不肯，使人为首且杀之。盎得夜出，不亡去，走梁军，遂归报。条侯将乘60船会兵荥阳，至洛阳见巨梦，喜曰：齐国反，吾乘船至此，不自一拳，又以为诸侯已得巨梦，巨梦今无动，吾据荥阳以东无足忧者。至淮阳，问父将侯顾客邓都尉曰：策安出？客曰：吴兵锐甚，难与争锋， 楚兵轻不能久，方今为将军计，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，以粮委吴，吴必进锐攻之。将军深沟高垒，使轻兵绝淮泗口，色无想到，彼无粮相避而粮食竭，乃以全强制其疲疾，破吴必矣。条侯曰：“善。”从其策，遂坚壁昌邑南，轻兵绝无想到。吴王之出发也。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。田禄伯曰：“兵屯聚而息，无他其道，难以救攻。臣愿得五万人，别寻江淮而上，收淮南、长沙，入武关，与大王会，此意亦齐也。”吴王太子谏曰：“王以反为名，此兵难以借人，借人亦且反王，奈何？且善兵而别，多他利害，未可知也，徒自损耳。”吴王即不许田禄伯。吴少将横将军说王曰：“吾多步兵，步兵力险，汉多车骑，车骑力平地。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，直弃去，即西据洛阳武库，食敖仓粟，阻山河之险，以令诸侯。虽无入关，天下固已定矣。即大王徐行，留下城邑，汉军车骑至，驰入梁楚之交，是败矣。”吴王问诸老将，老将曰：“此少年推风之计可耳，安知大虑乎？”于是王不用横将军计。吴王专并将其兵，未渡淮，诸宾客皆以为将、校尉、侯、司马，独周丘不得用。周丘者下邳人，王命吴孤酒无行，吴王必薄之，弗任。周丘上夜说王曰：“臣已无能，不得戴罪行奸，臣非敢求有所降，愿得王一汉节，必有以报王。”王乃与之。周丘得节，夜驰入下邳，下邳时闻无反，皆城守，至传舍，诏令，令入户，使从者以罪斩令。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：“吾反兵且至，至徒下邳不过十顷，今先下，家事必完，能者封侯矣。”乃出相告，下邳皆下。周丘一夜得三万人，使人报吴王，遂将其兵北掠城邑，必至城阳，兵十余万，破城阳中卫军。闻吴王败走，自夺吴与共成功，即引兵归下邳，未至居发被死。二月中，吴王兵既破败走，于是天子制诏将军曰：“盖闻为善者，天报之以福；为非者，天报之以殃。高皇帝亲表功德，建立诸侯，幽王、悼惠王绝无后。孝惠皇帝哀怜嘉惠，望幽王子遂、悼惠王子昂等，令奉其先王宗庙，为汉藩国，德配天地，名并日月。吴王弼背德反义，又受天下亡命罪人，乱天下弊，称病不朝二十余年，有司朔请弊罪，孝文皇帝宽之，欲其改行为善。今乃与楚王务、赵王遂、胶西王昂、济南王毕光、淄川王贤、胶东王熊渠约纵反， 违逆无道，起兵以为宗庙，贼杀大臣及汉使者，破劫万民，妖杀无罪，烧残民家，掘其秋木，甚为暴虐。今昂等又重逆无道，烧宗庙，掳御物，朕甚痛之。朕素服必正殿，将军其劝士大夫击樊鲁，击樊鲁者深入多杀为功，斩首捕虏比300担以上者皆杀之，无有所至，敢有异兆及不如兆者皆腰斩。初，吴王之杜怀与楚王遂西败疾弊，乘胜前锐甚，梁孝王恐遣六将军击吴，又败梁两将，士卒皆还走梁。梁朔使使报条侯求救，条侯不许，又使使误条侯于上，上使人告条侯救梁，副手便疑不行。梁使韩安国及楚氏死相弟张宇为将军，乃得颇败吴兵。吴兵欲息，梁城坚守不敢息，即走条侯军会下邑欲战，条侯必不肯战，吴梁绝卒击，朔挑战，遂夜奔条侯壁，经东南。条侯使备西北，果从西北入，吴大败，士卒多击死，乃叛散。于是吴王乃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夜亡去，渡江走丹徒，保东越。东越兵可万余人，乃使人收据王族，汉使人以利旦东越，东越即台吴王，吴王出劳军，即使人纵杀吴王，乘其头，持船以闻。吴王子子华、子居、王走闽越，吴王之弃其君王也，君遂溃，王往烧降太尉梁君，吴王误军败，自杀。三王之为其临淄也，三月不能下。汉兵至，胶西、胶东、淄川王各引兵归。胶西王乃谭显、洗稿、饮水、谢太后。王太子德曰：“汉兵远，臣观之以疲，可袭，愿收大王于兵击之。”击之不胜，乃逃入海，未完也。王曰：“吾士卒皆已坏，不可发用，弗听。”汉将公高侯颓当谓王叔曰：“奉诏诸不义，降者赦其罪，复故；不降者灭之。王何处？须以从事。”王肉袒叩头汉军壁，夜曰：“臣昂奉法不谨，惊害百姓，乃苦将军远道至于穷国，敢请租海之罪。”公高侯执金鼓见之，曰：“王苦军事，愿闻王发兵状。”王顿首西行，对曰：“今者朝错天子用事臣，便更高皇帝法令，侵夺诸侯地，昂党以为不义，恐其败乱天下，七国发兵，且以诛错。今闻错已诛，昂党仅以罢兵归。”将军曰：“王苟以错不善，何不以闻？乃未有赵虎符善发兵击一国，以此观之，亦非欲诛错也。”乃出诏书，魏王读之，读之泣，曰：“王其自图。”王曰：“如昂等死有余罪。”遂自杀。太后太子皆死，胶东、淄川、济南王皆死，国除，纳于汉。 厉将军围赵十月而下之，赵王自杀，及北王以节故得不诛，喜王资川。初，吴王守反，并将楚兵连齐赵，正月起兵，三月皆破，独赵后下。复置元王少子平陆侯李为楚王，续元王后。袭汝南王非望无故地为江都王。太史公曰：吴王之望由父省也，能伯父廉使其众以善山海利，逆乱之盟自其子兴，征济发难足亡其本，侵越谋宗竟以疑云，晁错魏国远虑祸反近身，袁盎权说出宠后辱，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，山海不以封，无亲夷敌以疏其属，盖为吴也。吾为犬首反受其咎，岂盎错耶？